天，好像奔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风霜也，风霜也。

我拉阿拉维蒂我巴鲁金我巴海加鲁萨民有满是南民的哈拉克亚纳菲莱里哎呀哈拉达巴沙拉蒂我达我可能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拉爱你呀好菲莱哈拉我都德克拉斯菲莱里巴达比达索瓜拉梅达埃切哈拉埃巴斯托萨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Pinti Yadusa, Yadusa, Shailan Best Bossa. Wala Ahla Waiti Wabbalji Wabaita Lusa. Pinti Yadusa, Yadusa, Shailan Best Bossa. Wala Ahla Waiti Wabbalji Wabaita Lusa. Bossa Yanusa, Shufi Nes, Shufi, Ezebi Yubusun.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啊、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啊、还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滚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黑来的我的发誓哎来哎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激也毒色也毒色谁来 Best Bos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ا على يدها باي خمشة فيني الأركيلة الشق دهلاس الله بيكبل نبي عادينا هيلة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فات لي بسي ولا و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هي هتبايا كلاير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بسي يا د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鲜花盛开。

有巴拉斯的木马那娃娃的巴拉斯的带那跟我的上面一帮努巴拉的高不熟的巴帮哈拉阿杜哈萨萨对那拉娃一那努斯努萨比哈达的对那努阿拉维杜亚眼安门带一巴扎里维吾勒努伊勒达孙根丹本林达爱门兰杜里园门的萨斯宾曼达阿加斯纳的亚萨达里白马银那是个嘎拉翻比亚根那根穷来一乌的马努马拉迪巴不熟的马帮哈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月儿高挂，远方的姑娘。

的山，记住沉浮我的海，记住养育我的世界，我为你操碎心也应该。看一看庄稼地眼都精彩，喝一口天津水，失落的又回来。我身虽扶老花白年，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兴国安邦春常在，百姓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我领头大步迈，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我领头。 下去，奴家在。